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请您来收听日本电影《背靠背》的录音剪辑。尾井和仁美是日本黑社会的成员，这次受头目圣部小坊的委托来到洛杉矶，准备对拒绝履行商业合同的美国黑手党头目德劳伦佐实行报复。从机场出来以后，两人径直赶往了联络地点乔斯纳皮娱乐中心。 行了，别没完没了的好不好？不化妆更漂亮。 Bob 曾是一名出色的警探，但由于脾气暴躁，不但妻子与之离婚，连子女们都不愿意与之同住，而且不久前还被处以停职处分。 干什么？ 代我祝你妈生日快乐。 不，妈妈讨厌说年龄的事。 我知道。 生活和事业上的不顺使鲍勃非常苦闷，好在小女儿切尔西非常同情他，独自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使他可以略感欣慰。但尽管如此，鲍勃还是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致父女两人常闹别扭。 也许有人刚刚打开收音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女人喜欢失败者。我们开通了热线，欢迎您的参与，把您心中的失败。 要控制自己不发火，发火和玩火是同一概念。 发火和玩火是同一概念。 呼吸，放 呼吸， 慢慢的放松，告诉自己你是多么的平静和自信。现在就说。 我非常心平气和，控制得很好。 你个蠢货，混蛋！ 不，不行，要控制自己。我非常放松。 还要让我说多少遍？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一定要保住房子，所以必须通知你的妻子。 对不起，是我的前妻，不能这么做，请先不要通知他，因为他会趁这个机会夺走我的女儿，而且更严重的是， 他是房子的联署人，我只能通知他。 那好吧，不过你再容我几天好不好？一个月就行，一个月就一个月，只要一个月我就能把事情办好。 这件事我花的时间太多了，我不想再谈了。 你必须谈，你了解我，因为我需要一点时间，先生。 哎，宝宝，你不能总来打扰我。过去我叫过保安，而且我还准备那样做。谢谢你的来访，祝你愉快。 这天父女俩约好要去为切尔西的妈妈过生日，宝宝打算提些钱为前妻买个礼物。不想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已经透支，他的信用卡被提款机给吞掉了。 怎么？别这样，把卡还给我，把卡还给我，把卡还给我。把卡还给我，还我。 看来长期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鲍勃的暴脾气是永远也改不了了。鲍勃无奈地回到自己车前，又发现他的车被另一辆汽车挡住了去路。 对不起，能往前挪挪吗？你挡着我的路了，滚开，我的车开不出去了。 你给我滚开。 好吧，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说。 几秒钟之后，鲍勃终于又按捺不住了，他从车中揪出了那名司机，上前一顿痛打，打得鲍勃解气极了，一切的烦恼都发泄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正在这时候，银行的警铃响了起来，几个蒙面抢劫犯从银行冲出来，机警的鲍勃立刻意识到自己教训的司机与抢劫犯本是一伙儿。他灵敏地从地上捡起司机掉落的手枪，与抢劫犯对射起来。这时，警车鸣笛而至，抢劫犯们慌忙地跳上了汽车逃跑。 难以置信，这是怎么回事？兰博管起提款机来了？难道这儿的人全都他妈的带枪吗？枪支管理局都是白吃饭的，我得快点离开这儿，这儿太危险了。 而马龙鲍勃则因街头持枪被戴上了手铐。 马龙，把枪放下。免了吧，杜塞克，你懂的规矩，跪在地上，把手放在脑后。 你听说过正当防卫吗？ 哎，你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了。快放下枪，跪在地上，快点。我必须处罚你，光是破坏提款机就已经违反了联邦法律，这你应该知道的。 他吞了我的卡。 我不妨提醒你，你没有了警徽就不再是警察了，你根本无权拔出枪来朝人们射击，那是违法的。 那些人全都该死。 带他回去，通知他女儿。 托尼，别把 Chelsea 牵扯进来好吗？ 托尼，不要告诉我女儿。 上帝。 与此同时，美景和人美已经来到德劳伦佐的经营的旅馆，等候他的出现。 对不起先生，这儿不准吸烟。你们想吃午餐是吗？ 是的。 预约了吗？请问贵姓？ 你们这个地方好像不用预约，有很多座位空着。 哦，您这么看吗？可我们的座位大多已经被预定了，你们怎么想？是不是打算改变主意？ 好吧，我们等着。 真的吗？请跟我来吧。 韦景和任伟预料的没错，德劳伦佐的手下正在安排他稍后的进餐事宜。 喂，我们马上就到，四处看看，注意周围。 没问题，老板。 这个高大壮实的打手接到电话以后，站起身来，在餐馆里仔细地巡视着，看有没有可疑的客人。当他的目光接触到人尾和尾景时，聪明而又镇定的人尾从上衣里面的兜里慢慢地掏出了一架傻瓜照相机，为对面已经摆好了姿势的尾景拍了张照。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就像是来美国旅游的日本客人。那庞然大物终于放心地回到了座位上。 给谁啦？ 偏巧此时被警察一路追捕的抢劫犯，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也闯进了餐馆。 搞东西，这是德劳伦佐先生的餐馆。一个也不准动。 全体人员请注意，22号在拉斯杰拉遭遇枪战。 我是石井浩，正在增援途中。 好了，吃饭的人全都给我听好了，如果有谁未经允许擅自离开，我送他去天堂喝咖啡，明白了吗？我来接可能是我的，每次吃饭都有人打扰。喂，找哪位？ 我是托尼多斯克上尉， 请问你是谁？你他妈的少啰嗦，听着， 我要让你这混蛋 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东西，瑞典特产反狙击手炸弹。 喜欢吗？很好， 半小时之内给我弄一架直升机来，否则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明白吗？ 我明白，但我需要和你保持电话联系。我他挂断了。 泰克，我们和银行保安谈过了，他身上确实有炸弹， 事情很清楚，那个疯子如果引爆，这就全完了，很难办。 狡猾的德劳伦佐接到报告说餐馆出了事，结果他的两辆车在半路上就返回了。 我看见了，谢谢。对不起，德劳伦佐先生，看来您的餐馆暂时还不能营业，那么你看怎么办？去换换口味吧。吃寿司怎么样？还是泰国菜，或是披萨饼？ 不过这对正在餐馆里等待德劳伦佐出现的人伟和维景来说就有些麻烦了。 听着，照我说的做，都趴到屋子中间来，脸朝下，快点，快，有的是地方，别磨蹭，全都趴下，趴下，趴下。怎么回事？你们是白痴吗？快给我趴下。嘿，苏鲁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箱子里是什么？ 你对他感兴趣？哎， 维景和人伟本不想引人注意，但当他们发现处境对自己十分不利之时，只好破釜沉舟，出手制服了抢劫犯。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维景训练有素的举动却引起了多塞克的注意，他以录口供为名，让手下把维景带到了警局。 嗨，迈克。 嗨，宝贝儿，你还好吗？暑假有活干吗？ 不不，没有。这回他又干了什么？酗酒闹事，对吗？ 不只是闹事，这回可没那么简单。你听着，你先到那边坐一下，待会儿我去叫你爸爸出来。 好的。 请到那边坐吧，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我不明白，根本没那个必要。 尽管你做的这一切完全正确，但这毕竟是一桩杀人案，我需要录下你的证词。还是坐下吧，请吧。 哎，怎么回事？那个抢银行的连影子也没有留下。 很有意思，麦克，听着，帮我查一下这个人。 有些事你还不了解？ 暂时还不了解，他在整个过程中显得过于出色了，我觉得审查他一下对大家都有好处。 好，听你的， 谢谢。 嗨。 嗨。 能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妓女吗？ 切尔西的举动引起了也同样在等候的维景的注意。 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 你去向需要的人道歉吧。 我想也许可以提供帮助。 你看我像是需要帮助吗？ 不，不是你，是他。 对不起，我想这种误会经常会发生。 没关系。 我叫切尔西。 我叫维景。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我说那子弹是打我的，是故意朝我打的。有人想杀我，因为我能和动物讲话。哎，你们知道松鼠吗？松鼠警告过我，可我没听。有人想杀我，因为我知道的太多，我知道的太多了。站人，躲开！请帮帮我，告诉你的狗，他们要带我去哪儿，他们会来救我的。我求求你了，请通知我的家里。对呀、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请通知我的家里。他们要杀我。 微警，嗨，微警。 先生，对不起，那姑娘在叫你。 你忘了你的墨镜。 谢谢。 不，谢谢你，谢谢你帮了我。 你好，切尔西。麦克带你爸爸来了。对不起，这边来一下好吗，维景先生。 认识你很高兴，维景。先生，你要记着，你在被警察问话时，有权请律师到场。再见。 以前做过这类事吗？ 没有。 遇到车祸救过人吗？ 没有。 有没有参加过救火？ 没有。 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梦到过类似的英雄壮举？ 没有。 那么请告诉我，我很奇怪，像你这样一个人，一个35岁的电子游戏推销商，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一个手持自动步枪、身上绑着炸弹的疯子呢？ 因为我在度假。 不说我也知道。 瞧瞧谁来了。 好了，姑娘小伙子们，你们自由了。 谢谢你，麦克。 多谢了，麦克。没事找事儿，和我前妻一样。 我认为妈妈有她的道理，不是吗？ 孩子，对不起，我…… 好了，别说了，爸爸。 我已经说过我在度假，难道有罪吗？ 没有，可撒谎有罪。你前面说过是一个人度假，可饭店的人讲还有一个日本先生和你一起吃饭，他带着一个金属公文箱。 哼，他是我的商业伙伴。 你在度假的时候会见商业伙伴吗？ 我们日本人都是工作狂，你应该知道。 你知道你的商业伙伴去哪儿了吗？ 不，我倒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倒是希望你能诚实一些。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请你把护照还给我，我得走了。 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我不是罪犯。 听着，你这个撒谎的骗子，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你随便斜我一眼，我就能关上你24小时，所以我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你都得待在这儿。 少尉，我想跟你谈谈。 那个小警官查出韦警所用的护照是假的，而别无选择的韦警趁多塞克没有防备的时候将两人打倒，夺路逃出了警察局。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再开我的车，他随时都会要你的命的。你要是真的出了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知道吗？ 你负责任？你别开玩笑了。 哎 Jesse。 韦警，嗨。 从哪又冒出个韦警？到车里去。 韦警下意识地拉过了切尔西，当做了人质。 快！好吧，好吧。 他不在楼里，我们正在附近搜查，而且已经在全国通缉他的同伙。 我就知道他拿的护照是假的，我要抓住那个混蛋，越快越好。 是，先生。 与此同时，德拉伦佐的人也在调查这两个神秘的日本人。 好了，拉佩特，我现在再问你一次，小岛是谁派来的？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卖给他们一个金属公文箱，告诉我里面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听着，如果你再不开口的话，事情 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了。 看着你的表吧，用不了五分钟，这里就会布满警察的。一旦撞上路障，非死即伤，还是赶快住手吧。 把钱包给我。 好吧，拿去好了，这皮夹子比里面的钞票值钱。 这是你的住址？ 哦，是以前的，我们现在住城里。 如果我们到那之后发现你在撒谎，我会杀了你。 还算公道。 他在骗你，那是我们的住址，不要再想别的，照他说的做吧。 听着，伙计，你想去我家吗？我可以带你去，你去哪都行，不过得先让孩子下车。 不行， 你用不着他，让他下去。 宝宝，快点闭嘴。 你闭嘴，这儿没你的事儿。 用不着你保护我，到现在才想起当父亲，晚点了吧。 听见我让你闭嘴了吗？这都是你惹的祸。见鬼，你怎么会认识这么个人？ 想知道吗？要是你整天去警察局保释自己的父亲，你就会懂了。 哦，是吗？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妈妈和她那个男朋友，还有你的哥哥姐姐们？ 我恨你，你是个冷血动物，真希望哪天晚上你开着这辆破车撞在树上被撞死。 那可说不定。 原来我们在为你贴心吊胆。 那可说不定。 怎么我至少还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你。 好极了。哦，又来。你哭吧，我又不是没见过。 各位，据刚刚离开我们的拉佩德先生讲，这儿来了两个日本渣子，可能是来杀老板的。警察拘留了这家伙，又被他跑掉了。他还有个同伙，拿着一个金属公文箱。现在我命令找到他。 就在这时，托塞克正反复地看着警局的监视录像带，想找出有关违警的线索。 等等，重放一遍。他从里面出来了，他到底要去哪儿呢？ 依照鲍勃的性情，他原本会与维警斗个高低，但为了女儿的安全，鲍勃不得不委曲求全，按照维警的命令将车开回家中。 能不能捆得再紧点呢？ 有市区地图或电话本吗？ 好像有。 嗨，你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其实你并不需要我们，是不是？你可以走了，我还可以把车借给你，车钥匙在口袋里。 我要在这儿待几个小时，只要你听话，我不会伤害你。 你听我说，如果你想消磨时间的话，干嘛不去汽车旅馆什么的？嗯，怎么样？ 电话线被掐断了，我们最近没有付话费。如果没有我什么事的话，我可不可以看一会儿电视？ 嗨，这样吧，伙计，我保证听话，给我解开好不好？我会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的，我发誓我不动，怎么样？行吗？ 啊，不行，这可不行！我告诉你几百遍了，不许你在家里看那种垃圾节目，把频道换了，把频道换了，我让你把频道换了。 不 ，Chase， 我让你换频道，不看那种垃圾节目。 住嘴吧！ 你给我马上换频道，马上就换。 不， 哎，你敢不听话？快换！ 我说不， 我要换，换，换，换！住嘴！ 我来解决， 是他挑起来的。 你过来。 我嗨嗨，别那么粗暴，伙计，别发火嘛。 爸爸 ，Chase， 不要跟他硬来，你不会有事的。有我呢。 天哪！ 弄点吃的。 什么？ 做饭。 哦，好的。 我不想伤害你们两个，但是你们必须分开。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惹他发火。 还有别人住这儿吗？兄弟姐妹？ 我父母离婚了，就我们两个，是真的。你自己看吧，有谁肯住在这儿呢？其实我自己也不肯。我父母分手的时候让我们自己选择，我哥哥姐姐都跟了妈妈。鲍勃差点被气死，谁都不要他。轮到我时，我留下了。我妈妈气坏了，我妈妈她大闹了一场。可你让我怎么办呢？我知道我不该选择他，可是我很同情他，总得有人照顾他呀。你一定认为我很愚蠢，对吗？ 有什么喝的吗？ 这家伙到底要去哪儿？他认识什么人吗？ 忽然多塞克在监视录像带上发现维景在警局曾经与切尔西谈过话。 从前这有好多吃的，现在只有通心粉。我妈妈做一手好饭。你结婚了吗？ 没有。你快收拾一下。 是谁啊？ 麻烦，我是多塞克。 你胡说！ 我要和你谈谈。 走开！ 我真的要和你谈谈。 走开！ 你能不能把门开开？ 有话快说，说完走人。 下午我在这儿见过切尔斯，他正和一个日本人说话。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怎么了？ 他就是那个日本浪人，他把威廉姆斯打成了重伤。 哦，是吗？嘿嘿，你的鼻子伤得好像也不轻啊。 切尔斯呢，宝贝儿？ 上班去。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 过会儿，我让他回电话。 可别忘了。 不会的。完了吗？ 完了。 那好，滚吧，讨厌鬼！ 你真得改改脾气了。难怪内务部会处理你。 哦，是吗？那段历史应该平反。 是吗？ 是的，你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把我抛了出去。 尽管不会发给你养老金，但还有可能给你医疗费。别做蠢事。 多塞克虽然讨了个没趣儿，但狡猾的他却凭直觉认为维景就在鲍勃家中。 他在里面，进去吧。 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这完全是多余的。我什么都不会干，我会老实的。别这样伙计，我不会乱动，不要绑我好不好？我不会动， 我 一定不会。 我必须捆上你。 看你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日本浪人来我家干什么。 爸爸，小心点。 这下好了，来吧，不要这么固执。你看见刚才那个警察了吧？哎，他叫多塞克。虽说他不地道，但是并不傻。他知道这有事儿。我女儿从来没有工作过，所以趁他还没有来收拾你之前，见鬼，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懂了吧？否则他就来不及叫人来收拾你了。听见了吗？听到没有？快回答我。算你小子有种，那就再见了，维景。 爸爸，别这样。 我别无选择，我得脱身，只好利用你们。 你还算聪明。告诉我，多塞克找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还敢抵赖？ 爸爸，你看， 怎么会是他们？德老伦佐的人，他们来干什么？ 卢体德老伦佐。 对， 那个恶鬼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他偷的风。 谁？ 多塞克。 什么？你胡说！ 你亲口讲的，他知道我在这儿，只有他知道，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你需要我帮助，不然我们都会完蛋。 爸爸，他们来了！ 你别无选择。 霎那间， 鲍勃的家就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为了突出重围，维景和鲍勃决定暂时联手共同对付心狠手辣的德劳伦佐。鲍勃从一个被打死的匪徒身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响着的手机，出于好奇他接听了。 喂，弗兰哥，完事以后把他们带回局里。 博塞克， 马龙，真是 太不凑巧了。 我看也是，让我想想，是不是打错了电话。 帮个忙好吗，马龙？ 把那浪人交出来，我留一条活路给你。 是吗？听着你的家伙， 你一直在和黑手党合作吧？陷害我的也是你吧？那样的话，多塞克，你就等着我来踢你的屁股吧。 你这次可是凶多吉少了， 马洛，这辈子就做一回明白事吧。 痴心妄想，你以为我会那么做吗？不会的，我最善于和黑手党打交道了， 这次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对你的想法很感兴趣，你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 等着瞧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就待在浴缸里，这枪上了保险，不得已使用。今天在车上，我那些话不是有意的。 我知道，我也是。 待在这儿，听见了吗？警察局里总会有好人的。 别叫警察。 嘿，我们需要帮助，你这个笨蛋，否则就完了。 不能报警， 我们需要帮助。 为了斩草除根，黑手党分子竟然向鲍勃的家中投掷手雷。他们以为这样鲍勃等人绝无逃生的希望。 你这该死的家伙！ 爸爸，求求你别这样，快点住手吧，爸爸！ 该死的！ 求求你快点住手！ 该死的！ 你放开他！不要打了！你听我说，别打了，行不行？别打了，快停下来！起来，起来！ 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知道吗？看见这孩子了？你毁了他，该死的！你把我们拖进你的麻烦里，让我们再也无法脱身，我们全完了。只要那个特劳伦佐还活着，我们必死无疑。 我可以改变。 哦，是吗？你靠什么改变？ 我们先选个时间，然后去见一个人。 维景和鲍勃让一个还活着的匪徒给德劳伦佐打了个电话，报告了一个假消息。 喂， 事情了结了。 彻底吗？ 三个全都解决了。 德劳伦佐先生会非常高兴。 在原来定的联络地点乔斯纳皮娱乐中心，维景和鲍勃找到了戴着墨镜坐在角落里的人伟。 人伟，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他好像不对劲儿。 他们发现人伟已经由于受伤后失血过多咽了气，可他坐在那儿，没有人能看出来他已经死了。 我为你朋友难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莫奇？ 我们不， 你什么意思？ 不， 你还得照料你女儿。 我很欣赏你这种想法，不过想挽救我的孩子，就必须保证到了伦佐永远不能再抓住我们。 这件事我会替你办的。 不能大意，你瞧，很不幸，我已经陷得太深了，你已经无法再摆脱我。 如果你不带上我的话，我就必须自己一个人去见德拉伦佐。也许我会和你同时到达那儿，从而破坏你的计划，还可能让你送命，更别提我了。 你一定要干吗？ 是的，非干不可。只有一件事 Chelsea， 也许你能找个人照看他，直到我回来。Jesse， 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你去哪儿？ 去见一个人。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我要和你一起去。 对不起，你必须留下。 为什么？因为什么？ 因为不能去，你就别问了，好吗？ 爸爸，不害怕。 是，我也是。过来。 为了去找德拉伦佐一决雌雄，美景和鲍勃开始做准备。美景打开了那个一直在人伟手里的金属箱子，里边是最先进的枪支弹药和美元。 不，谢谢，我不是来挣钱的。哦，这可是好东西，伙计。P.229毫米，弹夹里装15发子弹，枪膛里一发。嗯，太合适了。棒极了，看来你是打算不准备让那个家伙再回去了。嗯， 绝对不允许。你说对了。 是啊，真是太好了。这种人渣如果不杀掉的话，他也不会接受教训的。干杯。 干杯。 准时到达，你估计的没错。 他是个习惯性动物，想找到他并不困难。 可是看起来，要想把这个庞然大物打倒也并不容易。好吧，我们去餐桌上找那头肥猪。 上尉， 情况怎么样？ 一共找到8具尸体，都是高加索人。 有马龙和他女儿吗？ 很奇怪，找不到他们。 什么意思？你肯定吗？ 肯定，你自己搜索，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边有3个，厨房有2个。上尉， 多塞克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赶往德拉伦佐的酒店向其汇报情况。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鲍勃和韦景已经全副武装的到了德拉伦佐的餐馆外。 我想求你点事儿。如果我出不来的话 ，Jesse 就全交给你了，行吗？一定要安全的把他带走，可以去他母亲那儿，也许他并不想去，到时就要全靠你了，行吗？ 我答应你。我也想求你一件事，鲍勃。 说吧。 请你帮忙料理我朋友的后事。 没问题，无论如何我也会办好的，你放心吧。 这里是报警中心。 我是切尔西马龙， 请马上派人去叫阿米加酒店。 嗨，切尔西，你爸爸今天不在。 我知道，这事与他无关。我说的是朵塞克上尉， 他们一个名叫德拉伦佐的人。 朵塞克上尉眼下也不在。 我知道，你们必须派其他的人去。 放心吧，我会转告朵塞克上尉的。又来电话了，我必须接电话了，好吗？再见。报警中心， 啊，我现在不能跟你谈猫的事情，亲爱的，你再给他多吃一片安眠药就好了，就这样。对不起，我爱你。哦不，报警中心。 嗨嗨嗨嗨，别紧张，伙计们，放松点，别那么紧张好吗？放心吧，瞧，我还带来了啤酒。 我想和德劳伦佐谈谈。 德劳伦佐先生说你们打扰了他。 有人带过口信， 德劳伦佐先生进餐时不谈事情。 对不起。喂，马龙和那个日本人还活着，我知道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 竟敢挂断我电话，混蛋！ 德劳伦佐先生，你违反了和圣布小岛先生签订的合同，他向你全额索赔，如果你不同意，我会杀了你。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不欠小岛先生一分钱，会见到此结束，这几位先生送你们出去。 哦不不不，哦哦，先别这样，等等，你们好像还没听明白，对不对？我朋友是来跟你们谈事情的，只要各位耐心的把话听完，我们马上就走，怎么样？很好，继续吧，维警，说下去。 第二，不许伤害鲍勃和他女儿。 还有第三，多塞克，你们可以和他道别了，我不会饶过他。 你们出去，快！ 看来他们不喜欢你。 他们的确对我不满。 鲍勃和维景带进来的那几罐啤酒实际是烟雾弹，德劳伦佐的人没有防备，霎时间烟雾笼罩，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而维景和鲍勃准备了特殊的防烟眼镜，他们趁机消灭了德劳伦佐所有的手下，只剩下了肥胖的德劳伦佐一个人。与此同时，都在朝这里赶来的多塞克和切尔西在门口撞见。 切尔西，没想到吧？啊！不不不不不不，给我放乖一点，这边来。哦，好吧，好吧，请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讲和吧，啊！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有事好商量吗？你们抬抬手放我一马，我杀了你们的人，你也杀了我的人，这下咱们扯平了。我喜欢二位，你们都是好样的。下一步如何安排？我们做什么？ 好像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就看我能不能帮你们。你们是我的合作伙伴，我对待合作伙伴就像自家人一样。 只是一件小事，维景先生还不知道如何把你的脑袋带出海关去。 这样吧，我把朵塞克交给你们，这没问题。也请你们代我向小岛先生道歉，告诉他我很快就会把那批货送到他的手里。 我看用不着道歉了，把枪放下，马龙。 关键时刻，朵塞克挟持着切尔西出现了。 耳朵有毛病吗？啊，这就对了。嘿，伙计们，对不起，我来晚了。 干掉他们，快！闭嘴！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你竟然敢出卖我！ 冷静点，多塞克，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你。我只是在争取时间，我们是伙伴呢。 好吧，让我把话说清楚。希望你已经吃好了，因为这是你最后一餐。对呀。 你开枪吧，至少我能死个明白。 我会满足你的。 放下枪。 切尔西， 我说把枪放下。 切尔西，快开枪，你就听爸爸一次，快点开枪。 你朝我开枪吧，切尔西，不等你开枪，我就会打烂你爸爸脑袋，让他脑浆涂地。你快点开枪吧，切尔西，开吧，快点开呀， 快开枪， 开吧，这才是好孩子。 我，上帝， 好吧，你的时间到了，不过我要先送你女儿走。 包包 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多塞克和德劳伦佐都死在了维景和包勃的枪下，而维景在最后的时刻为了救包勃也死了。包勃搂着妻儿醒，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似的。他们走出了餐馆。 走吧，离开这。 别的且不说，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这首歌名叫《孟菲斯太阳》。我还有件趣事告诉大家，今天早晨猫王庄园的看门人发现在猫王的布上带有白色的灰状物，检查结果非常的离奇，原来那是一个人的骨灰。本地专门研究猫王的专家称，那骨灰正是猫王本人的。他最后一次回到了格拉斯宁，猫王真的不在了吗？这事儿只有你自己知道。下面这首歌名为《有得有失》。 She was sitting by the band when I first saw her. She had long tan legs and long black shiny hair.But as I looked into those eyes, it seemed so willing. I recall the words my daddy once told to me. Well, there's some you win, boy, and some you lose, and some that get weighed down. There's them that please and them that tease, and them we'd rather do without.Well, we danced a while and I knew I was winning. I could feel the fire burning hot inside. Yeah, then the courage came, so I took her hand and I asked her. And then the morning I'd find herLying by my side. Yes, she smiled and blushed as if the thought was pleasing. And I knew my desires would soon be reality. Yeah, but in a flash she turned her charm the other way. And she said the same thing my daddy once told to meGet rained out. There's them that please and them that tease, and them would rather do without. A man never knows which way to go or what a lady's all about. There's some you win more than some you lose, and some that get rained out.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日本电影《背靠背》的录音剪辑。